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100集。方关城心里惴惴不安，终于等到红灯变绿，好像只要认真的开车就能消解心中的不安。 是去上海那次买的，不算独一无二，可能尺寸也会不合适。我当时太脑热了，就觉得你戴一定好看，因为阿英在我心里永远是那样张扬而浓烈。 说完脸不见红，耳根子红得彻底。余光见旁边的人低着头，暗自庆幸他没看到。阿英缓缓地把戒指戴在手上。有点大呀，关城。手指无意识地敲了敲方向盘，开口居然带着些卑微的试探。 我带你去赶，或者你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就…… 就这个吧，细那么一点点就够了。其实现在的大小也差不多，我就是怕我会不小心甩丢了。阿英活了1000多年，也曾轰轰烈烈过，却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答应了他不算正式的求婚。方关城有些后悔随意，也不后悔，仿佛时光的轴转到了那个卡槽上，自然而然就说出口了。想到那天午休，他到外面放风，鬼使神差地走进店门，后来一下午裤子口袋里都揣着个小盒子，当晚拒绝了朋友的邀约，急忙收拾行李改签。登机时他坐在座位上，听着周围各种喧嚣声，总觉得自己疯了。当晚阿音发了生平第一条朋友圈，倒也不是分享喜悦，就是纯粹想高调一下，然后点开了和药叉的聊天界面。有没有什么赚大钱的买卖带上我们家关城啊？ 怎么？ 我心疼他，好穷 啊。傻叉。 2018年大连的初雪来得很突然，那天周五方关城提前订了位子，是一家开在巷子里的苏西菜馆，名声很大。阿音对此很是不屑，说他一把年纪还凑这些热闹，实在是有些不成熟。他温柔着笑，把他新做的发型揉乱。 你什么时候吃饭能不那么费劲儿？我倒也就不花费心思去寻了。 我最近都觉得这肚子上长肉了。 哦。 方关城无声又夹了块松鼠桂鱼放在他碗里。 我怎么没有发现？ 你日日陪着我这么吃，总归自己也会胖。这个是甜的。阿音尝出来一些，只不过像老年人的味觉，淡薄又粗糙。 一般40多岁的男人不都挺着个肚子吗？我也快了。你是自己吃出来的还是瞎蒙的呀？江浙菜说个甜几乎不会出错。 古朴旧江南式的装潢本就很有气氛，看着饭点人多起来，又开始放昆曲儿。阿音听着和京剧有些相像，面上没什么波澜，用眼神飞了他一下。 我吃出来的呀，方老师真严格，你少吃些少吃些。 最近在忙着出期末考卷，等交上去之后我再去健身房。 觉悟很高呀，关城。 一边聊着他一边摘虾，剥好了递过去放在他碗里，听着那昆曲儿觉得有些耳熟，随口问道。 哎，你听不听戏曲？ 阿音下意识地想说不听，却觉得不该骗他，只能含糊其辞的。 京剧听过些，这放的倒是不像。 是昆曲，傻阿音。 关城听吗？阿音心里有些揪着，想着韩听竹就是个戏迷，这怎么转世又爱上了昆曲儿？ 我不听，只是恰好听过这出。 放了心，语气也变得轻快起来。 什么名字啊？讲的故事呢？ 玉簪记，是说书生潘必正和道姑陈妙长相知相爱而破戒律的故事。 他手里的筷子分开，一只仍插在鱼肉里没摘出来，另一只甩到了地上，他赶紧擦擦手帮他捡起，再叫了服务生换副新筷。 怎么手还抖了？我看这里暖气挺足的呀。 握了他的手揉了揉，嘴里念着。 这 这么凉不跟我说。 阿烟抽出了手，继续夹刚刚没夹下来的那块肉，盛进了碗里。继续讲啊，结局怎么样？戒律破了，人团圆没有？方官城没当回事儿，随意的答。 结局当然是团圆了。 要不怎么说是戏曲呢？他忍不住凉飕飕地说这么一句。 现实一些的话，确实未必圆满。 何止是不圆满，简直极惨。阿音心里默默地说，绝对不会开口给他讲这些。吃完饭出门，还得走一段路才能出大门。不过个把小时，雪已经下了一小层，看样子雪势很大。两人都是无声，看着雪花落在肩头，而于阿音更深刻的是身后昆曲录音，像是追着在他耳边唱，实在是恨人。只记得听到的最后一句唱词，天长地久君须记，此日里恩情不暂离，把往日相思从头诉与你。好一句把往日相思从头诉与你。阿音心里默默地嚼一遍，开口声音有些干。关城，是初雪吗？天已经黑透，它是雪夜里唯一的温暖源头。 是，我在陪着阿音。 关城记得阿音说过那句，下雪的日子一定不要让我一个人。本来心情就有些莫名的低落，走在巷子里忽然闻到了新鲜的阴气，他感知的太过明显，猜测附近一定是出了人命。阴魔罗鬼一千多年来养成的习惯，对这种气息格外敏感，正直冲冲地往他身体里钻。到了车子旁边，因为露天停在巷子里，已经落了一小层薄薄的雪，方官城疑惑地说了句， 怎么闻到了血的味道？ 说完就要寻着找过去，被阿音猛地钻进怀里，甚至踉跄着向后靠了靠，蹭的车子上这一侧的雪簌簌落下。他声音带着恍如幻觉般的哭腔， 忽然想抱抱你。 初雪、夜晚、血腥，还有一个熟悉的拥抱，这场景太过吻合。方官沉默的胸口有些闷闷的痛，阿音同样，像是一对痴人，雪越下越大，他觉得指尖都开始僵硬，想到此赶紧提起他的手搓了搓。 阿音乖，我们先回家。 雪天路滑，行车缓慢，还是早早启程的好。车子发动后，阿音这侧有方官城看不到的身影划过，人身牛头自然是阿庞来引渡鬼魂。他开得小心，还不忘试探空调温度，再摸摸阿音的手，然后一路平安到家。次日刷到新闻后，他还给阿音看，显示西岗区某街巷无监控区域有一人死亡，凶手疑似冲动杀人。而阿音收到账月的微信消息， 心律不准鬼改人命数，你又想下一次地狱吗？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